大家好，今日牛醫生與狗護士的錄音時間回來，我們本來六四條聲變成六三條聲，都是成志文說一句說話，當你一個人想坐頭，你任何願望都要定高一點，當你想坐頭等的時候，實際上你只是坐經濟客位，當你想活得很富裕的時候，你可能活得平庸。我幫你斟啲水， 唔使唔使。 所以你任何環境都要定高，定 set 高啲個 standard。 咁咪四條有三條都算係咁啦。 我哋今集欲壑難填。 欲壑難填。 點解？ 欲壑啊，欲即係壑係一個窿啦。 哦。 係一個欲望嘅窿，係好難填得滿。 呢個真嘅。 因為我近排發現有個朋友咧，其實佢以前係roommate嚟嘅。 係、欸、你。讀大學的時候你住宿舍？ 我唔係，即係我一路住租屋出去住啦。咁、哦、有一次佢打飛機喎，咁我見到佢打飛機啦。 你有冇幫佢打？ 我冇。 你又幫佢吹下？我有鼓。喂，使唔使我幫你含下？ 我有鼓勵佢。 咁咪即刻遠咯。你我幫你含下。 我做咗一個好正確嘅動作。 咩 咧？就係閂翻道門。 你唔叫我努力啲啊？ 咁但係咧，我發現到一樣嘢，就係、是、咧，我見到佢個熒光幕咧。是27寸一個熒光幕啦、 啊。你走埋睇下佢有冇包皮掛牆？ 我都冇啦。咁然後咧， 佢有冇搞錯打飛機唔閂門？屌你！ 唔係，佢有閂嘅，不過我中意開門就唔敲門嗰只。 啊！ 我發現咧喺嗰個熒光屏裏邊咧有八條鹹片一齊攞。 唔係，但係我想問一下你睇得咁仔細，咁佢打飛機嘅時候望住係咪好愕然咧？撞機啊！即刻將撞機屌你！ 我諗佢都係個喺嗰一刻 屌老母啦！ 唔係，我諗佢如果佢用文字表達出嚟，佢一定係腦袋一片空白嗰時候。唔係，我唔知道點樣可以反應呢件事。 佢肯定攞啲膠紙打落你杯水度，屌！ 好撚驚！咁然後咧，我就發現啦，呢、這個這個我其實咧見到佢有一個 T 啊，即係差唔多有一千 G 嘅鹹片啦。 啊，好撚鹹。 跟住又，我都成日問佢，我話你有啊冇有佢？我話你一 T 鹹片你點睇得曬嘅咧？ 啊！ 咁然後咧，我嗰日終於發現啦，原來佢有八條八條咁樣睇嘅。咁然後咧， 好撚惡睇喎！你睇八條鹹片。 好啦，神奇，即係咧呢個咧係同呢個即係呢個係咪同呢個現代藝術轉化有關嘅咧？ 有咩轉化有關？屌你八條鹹片你都睇到，好撚堅咋！ 因為咧，以前咧，我哋去睇一個舞台劇嘅時候咧， 啊、 個舞台只係得一個台裏邊只係有一件事發生緊嘅啫嘛。但係咧，如果你而家嗰啲現代嗰啲 舞台劇， 而家現代嘅舞台劇咧。 雙故事平衡發展啊嘛， 係啊，佢喺喺個舞台裏邊咧，其實同時因為個台開得大，係同時有幾件事一齊發展啊嘛。我諗咧呢個 唔知做緊乜咯嗰啲， 係啦，我都成日都會咁樣諗啊。其實佢哋知唔知做緊乜嘅咧？ 係 咁，但係咧就我個老友咧，佢咁樣睇嘅時候咧，其實咧我點樣去閱讀呢件事咧？其實咧佢係冇辦法咧去佢個慾望咧提升到咧鹹片啊。本身呢樣嘢咧，其實係疏解唔到佢嘅慾望。 係， 佢係需要咧，要有一個更，佢係需要由 有八條咧一齊同佢取消。 要有一個，佢要喺佢心理上邊咧，佢覺得咧，佢係需要有一個多啲嘅量啊。係，佢覺得個量多啲嘅時候咧， 刺激大啲。 好，刺激大啲。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哋客觀咁樣睇啊。一個鹹片點樣可以 stimulate 嚟到你，令到你覺得好刺激呢？係、因為嗰個鹹片裏面個女主角個個表現咧係 fit 到你的口味。譬如話你嗰日係需要一條癡女嘅、你希望咧佢係好 aggressive 啊，好想將自己慾望表現出嚟。 我想呢啲好耐㗎啦。 嚇、咁然後或者你嗰日咧，你係想要學生妹嘅、 啊， 清純嘅，冇乜性經驗嘅。 啊！ 一見到條撚嘅時候咧，就一隻手擺住喺個口嗰度。哦！ 真 係。喂，咁然後你望到佢呢個表情嘅時候咧，你係覺得係好刺激到你啦。 啊！ 咁但係咧，到你去到八條嘅時候咧， 啊，其實咧，你都唔知有咩刺激到你。 從我的角度裏邊咧嚟講咧，係刺激唔到你。佢同食自助餐係一樣嘅，其實。 啊，你又講啊。 自助餐咧，我哋原本食嘢，我哋都覺得好食咧。我哋有幾個原因嘅，同一個好嘅朋友一齊食。個食物本身個烹調技巧好高。 啱。 嗰個食品咧，佢烹調有一種特色。 啱。 個食品咧，佢符合某種國家嘅風格。 啱。 嚇。咁咧幾種唔同嘅形式，我哋都會覺得啊，呢個食物都係一個高水平嘅食物。自助餐唔係，乜撚角度都有，會有一個日本壽司吧， 跟住然後咧就咖喱牛腩，然後咧嗰度蒸燒賣，我見過喺黃金網有缽仔糕，有缽仔糕，跟住蝦仁奶雪糕， 係啊屌！ 喂，完全咧喺成個過程裏邊咧有一種雜亂啦、唔統一啦，喺視覺上邊咧構成咗咩多？係 係。 但係你食唔食得到咧？你喺我有個朋友，佢係香格里拉個總廚嚟嘅。佢話咧做自助餐，我永遠都會賺錢。 啊， 即係你話雖然有龍蝦，龍蝦值幾錢啦？ 唔係蝕咁啊，成日倒多個嘅。 賺嘅賺嘅。 係啊。 佢話差唔多賺六七成嘅。 咁堅？ 可以賺到六七成嘅。佢話每個人入嚟食嘅食物咧，其實係好少好少嘅啫。 係啊。 咁我以前就唔明嘅，即係當我仲係可以一次過鯨吞好多嘢嘅年代，到而家我明啦，我入到去我都係食少少。 啊，咁啊係啊，真 係。我食得少少有好多原因，係因為如果喺咁多食物裏面咧，個食物嘅質素咧，總體嚟講係低。然後咧，食物咧嗰、那個食嘢嗰次序啊，你其實咧當你如果諗住順序食到甜品嘅時候，啲甜品都炒到爛曬。 通常都 是。然後呢你開頭你吃那個自助餐的時候呢因為你會怎麼說呢你會好因為那個味呢沒有一個順序的時候呢你的味很快鎖失了一個 sensitive 你不再感覺到那個味 這樣是吃自助餐最最獲 的 我想我的老友呢這個打邊爐都會的打多一個時候你吃什麼都一樣味的 吃什麼一樣味的 所以我想 你睡不到還是什 麼我想我朋友呢打飛機呢就打到呢打到什麼累都一樣 你比男人樣照打 你知不知道我那天就是好笑我因為我們兩部電腦是連在一起的嘛咁樣咧，我可以咧去睇到佢部電腦有啲咩嘢。 啊！ 今日我嗰日打開嘅時候咧，我就係見到有條鹹片係人妖嚟。我話：哇！屌你老味，咁撚重口味啊！屌你！我開咗，佢話：唉，唔撚知 ，download 咗咪睇下。 人妖叫重口味，我驚睇狗狗喎、啊，即係唔係人獸，係獸獸啊！哇！屌你，你對住大象仲屌你打飛機？哇！你睇 Discovery Channel 開心啦、 啊。唔係大象係個鼻懟落去個鼻閪個象閪嗰度啊！ 哇！咁你睇 Discovery Channel 唔得了啊！屌你閪啦！ 哇！真係講真，真係嚇撚死啊！真係。所以呢我就覺得是這樣的其實人的慾望呢如果去到一個高度的時候呢、它是會進入一個很混亂的系統的 是 即是它是混亂的它是混亂到呢它不知道自己要什麼而這件事可以普遍去到我們飲食啦、我們對物質的需求啦、好像譬如說我近來看那個141網站裡面、啊、不是168好像、因為看網站的時候，我見到有條女買個 service 好笑喎。你可以將我同你吹簫嗰頭15分鐘用。 哦，係用手機拍佢，我琴日睇咗啦，屌 你！你又睇咗？ 我睇咗先，屌閪佢，睇咗先叫雞，揀樓得啩，大佬。 跟住咧，我嗰時候咧，我又覺得好好笑喎，又。 啊。 我就覺得。啊，系喎，佢 邊度人捱到15分鐘？你有冇啲人？我捱到啊！ 哇，你仲幾慘？你仲要咧去叫雞嘅時候諗住我係要去捱啊，大佬！ 捱15分鐘先。 你原本我諗住去享受，但為咗拍片，我要捱15分鐘。 我嗰陣時識個夥計咧，就係嗰啲交房夥計嚟嘅。咁我哋嗰陣時有個暗號就叫出動，即係叫雞啦。咁佢出動之前做咩咧？通常都哎，我衝個涼先，九護士。其他啲人講個撚樣，我及過佢噶啦，佢驚去到啊！屌你老味，嘥錢啊嘛，咪打劑飛機先啦。後屘有一次我。識條女啊！嗰條女咧，以前條仔咧，唔知喺邊度衰撚咗入個間房，嗰條女講啊，佢話：屌你次次啊，阿邊過嚟啊，都唔撚硬噶咯，撚嘢打飛機啊嘛，之前一定係啊，驚嘥錢啊嘛，咪打劑飛機先啊，好心鬼啦！屌你唉，年紀大啦，唔俾你打飛機啦，屌！ 但係呢啲咧，都係屬於正常啊，係咪？即係都係 我叫雞之前冇打飛機。 唔係正常嘅意思係話，咁佢都係佢，你睇下佢嘅慾望好單線嘅。 係啊。 咪條賓州行，跟住然後咪去叫雞咯，咁咪出嘢，跟住又變翻做正常人，即係個系統裏邊咧，開始有轉變啦，跟然後咧，咁佢又 fix 咗，然後又分翻去嗰條路嗰度繼續行，佢冇問題嘅佢成件事，咁但係咧。如果佢點樣先會有問題呢啊，佢然後佢發現咧喺間房裏邊捱夠硬要出動啊！出動嘅時候咧， 跟住佢反 啊， 揾個鎖匙窿出動。 係啦，喂，你其實你見到啊，有條友咪喺 屌鋼板， 係咯，嗰啲板藍筋嘛話去。 去屌去個公園嗰跑步， 啊，之後屌塊鋼板， 然後咧將條筋塞咗入個窿嗰度啊嘛。喂，呢啲就係唔 OK 啦，啊，即係佢已經係佢 out track 咗啦，佢，啊，個系統 fix 唔到佢個問題，佢要喺任何時候佢都要發泄出嚟啊嘛。 啱啱。 哎，我就喺度，我就點解想講欲壑難填咧？我就係覺得原來咧，我哋到個慾望咧去到好高嘅時候咧，我哋係會出軌嘅。 即係呢樣嘢，你又講得啱啊！ 係會黐撚咗先。係。我唔係講緊某一個人為咁，其實自助餐就係一個咁嘅變化嚟。係係係。不過因為飲食，我哋有好豐富嘅飲食係代表住好奢華咁嘅意思啦。啱。所以令到你唔會有一種好反面嘅睇法。 啱。 但係其實呢種係一種慾望嘅轉化嚟嘅。 啱。 係啊，即係你性亦都係一樣嘅。你去到一個高度嘅時候咧。或者你去到一種你係唔理智嘅，你係會用一種好唔正常嘅方法將佢表現出嚟。 啱啱啱，等於知識追求一樣。我見好多學者都係轉撚曬牛角尖，好撚多。係。即係你去到某一個階段睇嘢，或者係再吸收知識嘅時候，已經係好似你講一樣，進入咗一個好混亂好唔知自己想要乜嘅狀態。讀書讀到某一個階段就係咁撚樣。即係有啲學者見好撚多都係即係彎撚曬，即係年中年尾都見唔撚少。 所以你有時咧，譬如話單話外國啲鹹片睇下咧，你發現咧佢哋啲女咧好多都係肥婆啊，唔靚啊，兩邊黑色啊，即係好撚恐怖嘅，一啲都唔係咧我哋平時中意嗰啲 tip 嚟嘅。咁但係可能就係中意嗰個 tip 已經玩到爛曬已經。 唔係佢揾唔到呢啲主角啫，你唔同日本。日本點解揾到呢啲主角呢？日本就係因為即係第一佢個氣氛啦，第二就係佢嗰個經濟開始滑落啊。即係日本人已經冇我哋想象之中咁富裕啊，即係個經濟。咁所以就即係去拍呢啲片，佢氣氛亦都唔覺得係一個咩嘅回事啊，拍黃片。即係等於你而家叫我去拍，你出樣就最好啲咯。哇，狗屎碌撚樣咁勁嘅。 喂，其實咧，你覺得即係人到山窮水盡啊？其實俾即係咧出賣下身體揾下錢係無可厚非嘅呢樣嘢，真係。 嗱，呢一樣嘢我自己咁睇，喺有人類嘅歷史上邊，性工作者係一個好原始、好原始嘅行業，真係原始都好緊要，佢只係一個慾望嘅買賣。咁但係我哋係咪去醜化咗呢件事情呢？咁我覺得喺道德嘅框架裏面佢被醜化咗嘅，真係。 但你譬如好似話，如果你會唔會用嗰、那個佢即係究竟佢係一個咩嘅目的啊？譬如話舉個例，如果嗰條女係賺錢為咗養家嘅，同埋有條女賺錢去買 LV 袋嘅， 一模一樣，冇分別。 我都覺得係。 有咩分別咧？ 即係我對我嚟講，其實佢作為一個 service provider，其實好似我影相咁樣啫嘛。 即係我舉一個例子， 我賺啲錢，我做乜鬼撚事 啊？即係等於我十年冇閪屌，我想屌一次閪，你覺得好同情；或者我日日有閪屌，我去叫一次雞，你覺得唔同情，都係一樣啫嘛。屌，你個目的一樣，行徑一樣，冇分別。 係咯，同埋呢個我都會諗到一樣嘢咧。譬如話，我喺度諗，我有朋友仔。咁佢咧就有好勁嘅皮膚病嘅，咁然後咧，我問佢佢話冇女朋友，因為啲一除衫啲都嚇親。 哦，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然後咧， 我以前有個醫生朋友係咁嘅。 哦，係咩？ 佢成身牛皮癬嘅，個人咧就好自大對住我哋，但係咧識佢啲人就話佢好自卑，因為佢雖然係一個醫生啊，但係佢成身牛皮癬，識唔到女仔嘅，真係識唔到。即係人哋一見到你，哇甩皮甩骨，屌你老味，即係。你咪話係醫生啊！你話上帝都冇人溝你啊，大佬，仲要同你吹簫個袋底甩緊皮，哇！攋完袋之後，喂大佬，成口都係皮嘅，屌你去出，喂攞下口先屌，即係好啦，惡劣嘅嚇。 不過但係我 friend 就話，如果有需要咁咪叫雞咯。 但係未必性工作嘅做咯。 佢有我諗有啲咩服務 PD 人士嗰啲係 OK 啩。 但係你成身甩皮甩骨係好難嘅。 即係我諗咁 worst case 就唔啦，即係你個皮膚病係會傳染嘅，就更加唔好啦。 人哋。不知道會不會傳染，總之啲性工作者一見到你咁都哇！ 啊，同埋我又會覺得譬如話有啲人可能係真係冇咗只腳嘅，咁其實可能個賣相都麻麻地㗎啦，即係你一定除衫除褲，你見到中間有傷口，即係大家都唔願意見到，大家都想見到啲好嘅嘢，唔見啲唔好嘅嘢，係咯。咁然後但係佢哋喺個行業裏邊， 他哋會接受呢啲嘢咯。 係係，所以我覺得性工作者好偉大，我哋應該頒個諾貝爾和平獎俾全世界嘅性工作者嘅。 係咯，我都覺得。 但係你話我哋又講翻人生，即係嗰個 叫做 欲壑難填。我哋喺咁嘅年紀，嗱，我哋後生，我有一樣嘢好感觸嘅就係，你覺唔覺得細個嘅時候嗰種嘅慾望好快可以填滿到，反而大咗，你越要係越多，越要越頂尖，越頂尖嘅嘢你越要得多，唔會話我一件就夠，最好要多啲添。我舉例屋啦，我哋想要一間大間，大間想要間豪華啲嘅。再豪華啲要服飾，你衣服我要多啲名牌嘅，呢、這個啲咩 edition 嘅，全世界得一件嘅，人就係咁樣樣。 咦，我唔係喎，我諗我有少少唔同，我係年紀越大咧，嗰啲嘢我都想有嘅，但係咧可能因為真係要做啊，個諗法就係、是，如果我要買 A 嘅話咧，我就要付出，我有一計啊嘛，譬如話你當我1000蚊一日。嗰件嘢值10000蚊，咁我咪要做10日咯。咁十日你其實可能有純利，即係得70%嘅，咁樣得7嚿水咁樣。你用16日，哦，16日好換個櫃咁樣。唉，咁你就諗值唔值得咧咁樣。咁唔值得咁咪唔做咯。係啊，即係你有時覺得我究竟喂，其實我有限啫嘛。係啊，即係我個體力又係有限嘅。然後我要為呢件嘢，其實好公道㗎。我要一樣嘢，所以咧我就要做翻咁多個鐘，然後將呢件嘢當落個袋嗰度。好公道喎。 好公道，係好公道。 咁然後你咁得，你愿唔願意為呢件嘢做咁多？有啲人話為層樓打曬一世工， 係 真嘅喎。 真嘅，真嘅。 但係有啲人都願意喎。你個生命咁短，然後咧你大半世人就拎曬去要間屋咁樣。 所以咧，我有一樣嘢諗，我今年都41歲。咁啊，如果同寶寶龍離婚，即係嗰次佢即係阿外父話離開嘅時候，我諗住同寶寶龍離婚。離婚之後，我諗住唔工作，我攞一筆公積金之後，我仲有啲積蓄，咁啊買一層樓，我唔諗住買啦，層樓諗住送啦俾佢。咁之後就即係自己攞啲公積金填落呢度，咁啊仲有幾十萬剩，我諗住攞幾十萬周圍去旅行，之後就即係自殺就算。即係我諗住個人生係你幾十萬睇下玩到幾耐咯，即係你去啲黑衣式嘅旅行團咯。即係幾蚊又過一日、 可能你真係、你最尾啲錢未使曬，你都死咗。可能 應該唔會，機票都要錢啦、 啊。唔係，可能你揀行路咧。 行路啊，去大陸就會。如果翻大陸，我會揀行路，即係不斷去行路咯。係。即係行爛啲鞋，買個對拖鞋咯，屌！ 唉，我就覺得 即係我想改變一下個人生，因為太工作真係，唉，屌你老味呢樣嘢真係攞撚命。 係啊，所以我調翻轉咯，因為我開始睇到個成本啦。以前就睇到，以前就有好多人都會想要呢樣要嗰樣，但係佢一旦睇到個成本嘅時候咧，佢就唔會要。 係。 我而家做嘢，我就成日都睇到個成本，咁咪唔要咯。即係好似啲人話成日話翻大陸叫雞咁樣，咁你一諗起話要坐14日嘅喎，咁咪唔去叫咯。 但係好多人唔係我同你咁啊，琴日我遇到一個 case， 咁啊佢叫完雞翻嚟啦，咁啊有兩個女人，一睇就知係做邊行咧，保險。咁咧就不斷講頭先俾人灌酒，即係同啲客飲。就有一個 A 就話：我頭先飲咗20幾罐啤酒，半支紅酒，一支實嘅，佢好辛苦。咁搭緊西鐵嘅時候，另一個女人話：哇，我都慘啦！屌，我上次翻大陸傾啊，個客我懟咗2支古面醇，即係屌你老味！我又覺得係咪真係需要去咁換一件工作翻嚟咧？即係我同你嘅工作肯定係唔使咁啦，即係但係有啲人嘅工作可能需要咯， 同埋你， 但係又未必賺好多喎、 唔知道咧。 即係佢未必係話哇，屌你張單講緊係過百萬計啊嗰啲，屌可能真係賺皮靚兩皮嘢咁。 咁就係咁啦，你去攞一啲利益唔係你所你個載體係能夠可以食得到嘅。即以前啲人都成日講噶，你一攞唔到，你條命食唔起呢嚿錢嘅時候，咁會賴嘢咁樣噶嘛，即係迷信啲嘅咁嘅講法啦。 咁但如果用冇咁迷信嘅講法就係、是，喂點解咩啫？即係點解你咁辛苦先揾到嗰嚿錢啫？啊、就因為你食佢唔起嘛。你譬如話，如果我係啲天才藝術家嚟嘅、啊，我求其畫條鳩，畫揾支毛筆啊，畫兩筆都賣只幾皮嘢嘅。 係、哎，你講起天才藝術家呢、這個世界有一個天才藝術家窮得到嘔，但係蘇富比拍賣佢啲名畫嘅時候係過億元計嘅。嚇、啊！阿 Banky。 Banky 啊。 B A N K Y。佢係畫咩呢、最出名的一張就是、一個人揸住一扎花、有人認識我的 WhatsApp 就知道了，那個人就揸住扎花好像掟汽油彈咁，但係掟扎花、啊咁阿 Felix 好中意佢嘅，咁呢個係一個反政府同埋反、為民為、前線人民出聲的人，佢永遠不出名，好窮困。冇錢，但係蘇富比拍賣佢啲畫喺幅牆剪落嚟啊！真係，真係成幅牆啊嚇！佢試過有一單嘢就係佢噴一幅畫喺張牆，喺幅牆度，蘇富比將佢幅牆鋸撚咗落嚟，真係攞啲啲石屎墊佢鋸撚咗落嚟攞嚟拍賣。咁佢喺拍賣行嘅時候，佢有去，但係因為佢冇出過樣，好少人知佢嘅真樣。喺網上邊有人 post 佢張相出嚟，但係佢死都唔認，咁冇計啦，即係冇人知啦。佢就喺蘇富比嘅時候。拍埋呢幅畫啦，買完呢幅畫佢有舉手，當然就投唔到啦。咁喺蘇富比嘅現場嗰度，佢攞個噴油罐就畫咗佢話：邊個傻瓜？你哋真係垃圾，用咁多嘅錢買呢啲咁嘅垃圾。咁咧之後蘇富比仲幽默，就將呢句蘇格鋸撚咗落嚟再賣。即係你話呢個世界真係黐人線先。嗱呢啲咪藝術家，佢好出名但冇錢，即係佢連買噴油嘅錢都係拗翻嚟。但係我哋喺呢個即係嗰個即係消費市場上面，就攞佢啲畫嚟賣錢，真係好搞笑呢、這個人真係。 好啦，講到呢度啦。 好，拜拜。